建设生态文明。 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Feel the fire in me， 会燃烧在我大脑里。Make me feel like poison， oh yeah, yeah. And nobody else like me， never be fine。 Boy， I know you want me， make a move after that。 I don't mind if you love me， show me you still got it。 I'm being bad。 你的吸引力，就算保持警惕，也不知不觉踏入你最危险的领地。I'm in love with the body， OMG， let's keep it on daddy。 没有耐心，但是我绝对有耐力，翻云覆雨都忘了身处哪里。你有喘息来和我对话，没有多余的动作和废话，如何才能反击空白的大脑，感觉四肢都已经退化。 But I'm more sad， let me face you again， bite you again， teach you again。 火焰点燃在大脑里面，就算陷阱也会往里陷。 Baby, let me teach you how to party. I'ma show you how I love it. Baby, let me teach you how to party. And I know you're gonna be happy. How bad you wanna go? I'm being lit, making you lose in control. I'm being bad. 江映蓉的《坏天使 2.1》，在歌坛，不论是歌手还是幕后的创作者，都是缺一不可的。以前像编曲、录制、乐手入行的门槛是非常高的，那如今很多歌手可以唱作同体，像自学成才，把欧美风格和华语流行融会贯通。那不论是2000年蔚然成风的 R&B， 还是现在已经风靡的 EDM， 下面这一位都是先锋人物。不间断的学习让他将欧美技术和自身的个性也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他自己创作的 Future Bass 风格的 Give Me A Chance， 有请胡彦斌。 冒你注入你的世界，你可以对我有感觉。

个预言那么敷衍，是不是个无数的可怜，在认真点眨眨弄间，为了你我赢了全世界，可是你和我却真的拼尽全，为了你我放弃了全世界，还能不能回到开始的挣扎。 这是胡彦斌2017年推出的一首单曲《没有选择》。作为十几岁便出道的天才少年，他的天赋和技术能力在这里不用再过多的赘述了。身为老板的他呢，也是一位非常努力的音乐人。 EDM 大火的时候呢，他就已经率先试水了。其实他已经私底下很早就在开始研究这种风格，所以接下来接轨潮流曲风也就成为了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在以前，欧美流行和我们是有时差的，那如今这个时差越来越被缩小，和大牌欧美音乐人合作可以直接搭上音乐潮流的顺风车，所以在我们中歌榜的榜单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欧美的音乐人。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靠自己琢磨了，通过学习将他们的技术和个人的特点来融合，同时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接下来这是由李荣浩所带来的2013年的作品《两个人》。 我不会说谎，不是哑巴，不善于表达，看起来你脾气很大，懂不懂？就别过吧。说你又讨厌了谁，我只有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 李荣浩两个人，李荣浩算不算是一炮而红呢？当然各种说法都有了，不过如果你了解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这种成功源自一种积累。在唱片行业做了十年的幕后，2005年他是为数不多签约爱回的内地音乐人，一周要交上4首作品，这样的高压的训练让他也谙熟每一种流行风格。但此刻呢，李荣浩本人也在线上，来听听看他聊聊他个人的音乐之路。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李荣浩。小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兴趣爱好嘛，可能有的喜欢踢球啊，或者打篮球什么，我可能都对体育不太擅长，可能弹吉他占有了我大部分小的时候一些可以用来玩的时光。哎，电视里面看人家当明星还挺帅的。其实我后来也去台湾待过一段时间，我在那边可能跟大家在上课啊什么的，我觉得我可能那个年纪还暂时接受不了那么多的东西在我的身上，我可能还是想更多的去做音乐，所以就暂时放弃了那时候唱歌的一个事业。其实我后来也签了一家公司，也倒闭了，对，真的是倒闭了。然后也没有办法，因为刚签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特别好，一起努力工作，到后来公司就没有了。然后我可能又在那公司里耽误了3年多吧，不过我在这期间一直在帮别人制作专辑，所以我也没有停下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工作。能有自己的一张专辑，我觉得每个音乐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其实我也是在磨练自己，我是觉得可以做更好的东西，更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能给别人做出更好的歌，其实我自己也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有天有个人肩膀可以靠，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离开的让自己心容，谢谢了曾经熟悉的脸，是错徘徊惶恐，错过了太多的选择，当自己变成蝙蝠了以后，若有若现的在记忆中

处，草堂里的杜甫，看那风十万株，回眸写诗三千首，三千首卷卷流，留下永远不想走，长夜难思乡愁，游子不禁对酒。I'm back， 回到龙城雨蒙蒙。 直到人海茫茫，终于明白地老天荒。 长的情缘，听进我喧嚣，你在我身旁，直到花白头发，看世界慢慢的变老。 这是宋秉阳2017年专辑《Spicy》当中比较靠后收录的一首长情歌。在欧美，像 Whitney Houston、Mariah Carey、Celine Dion 这些巨肺女神，在全世界范围当中立下了一个非常高的声音标杆，也让无数的歌手去追随。那通过长气泡在欧美歌手的作品当中呢，很多华语歌手他们也形成了自我的一种风格。在近些年的一些比赛当中，我们也出现了非常多声音条件好的歌手，比方说这一位袁娅维，他主打的是 New Soul 曲风，也非常凸显他的唱功。我们就来听他的这首新歌 Roll。 后和为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擅长灵魂乐的袁娅维所演唱的《浅蓝色》。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歌手他们如何来运用和掌握欧美的技巧放在他们的音乐当中。那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一位歌手来自于内地，叫做刘凤瑶，那将爵士、布鲁斯到 funky 这样的传统原汁原味的欧美曲风都嫁接到了华语流行歌曲当中。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当时就展现出了他过人的音乐才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他2016年发表的这首《已离不开》。 谁在喧嚣之后的拥抱看似莫名其妙，谁又牵强无畏的低调配合气氛需要。天荒地老早就到无可救药，你听好，呜呜呜， 抱紧你是没什么放弃， 只是我发现对你的所有开始已离不开。在梦里如影随形，情不自禁已离不开，已离不开 My love， 此时无力抗拒是真的好不容易能走在一起。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el Señor. Lady,